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请听三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第一集，编剧王国臣、刘明桥，导演王波、李九龄，音乐关英，音响效果王波、尹汉义，录音制作于北江，导演助理江平，史实顾问洪达，日语翻译王发勇，策划李九龄、敖庆达，监制曹恩普，总监制许志、李孝良。 平顶山的父老乡亲们啊，天亮了。昨天夜里睡得好吗？累了吧？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躺了60多年，肯定很累。请醒醒，醒醒吧，看看今天出生的太阳，它比60多年前你们最后一次看到的太阳亮多了，暖多了。 钟达， 钟馆长，郑馆长，您又在这儿跟这些白骨冤魂说话呢？ 哎，有事吗，赵姐？ 外面等着进来参观的人已经有好几百了。 哦， 大部分是学生、旅游者，还有一车外国人。 哦，哪国的？ 可能还是日本的。 哦，已经到了开馆时间了，请他们进来吧。 嗯， 让大家入场的时候慢一点，轻一点。嗯， 好的。 待会儿我替你解说。 好。 乡亲们呐，真对不起，又要打扰你们了。没办法，我们必须让现在的年轻人，让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了解当年那个举世震惊的惨案，让人们永远防范和消除那种罪恶。 大家请进吧。 孩子们不要拥挤， 尽量保持肃静，请大家肃静，静一静。大 大家进馆之前，已经在门前的广场上见到了19.32米高的平顶山惨案殉难同胞纪念碑。由碑前向下走75级石阶，您现在已经进入了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前面这5米宽、80米长的古池里，横躺竖卧的就是当年被日寇集体屠杀的无辜同胞。首先，让我们向殉难同胞默哀。哀毕。下面请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馆长钟达先生为大家介绍那段震惊中外的史实。 孩子们，同志们，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原本是个村庄，中国辽宁抚顺平顶山村。大家请看这个沙盘，这是村街，这里有商号、药铺、诊所、学堂、粮米作坊、剃头棚，还有不止一家的饭馆。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是一个初具规模的集镇。1932年9月16日，侵占抚顺的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出兵包围了平顶山村，将全村的男女老幼全部驱赶到村前的山脚下，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一场举世罕见的暴行开始了。6挺机关枪，100多颗3把大杆，疯狂地扫射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那些无辜而又无助的男女老幼，像飓风面前的庄稼一样，一排排、一片片地倒下去。3000多口人杀光，800多间房子烧光，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实在烧不完就用大炮轰山坡上的土，把这里全部埋掉。3000多个冤魂被4米多厚的土层掩盖了，中国抚顺的一个村庄被日本侵略者从地面上抹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尸骨是当年日寇烧剩下的，是距惨案40年之后1972年挖掘出来。他们还躺在当初毙命的地方，还是当时的姿态。 请大家靠近遗骨池，跟着钟馆长慢慢移动，轻一点。 大家请看，这些死去的人们横躺竖卧，交错叠压，嘴巴大张，身体扭曲。这个身高足有1米9的健壮男性，怒目苍天，手臂高举，临终还在愤怒的呐喊。看看这3层尸骨，最下面的是2个孩子， 中间是孩子的母亲，趴在最上面试图保护亲人的肯定是父亲。大家请看，这挽在脑后的黑发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妇女。腹腔内那刚刚形成的幼小的骨骼说明她是即将临产的孕妇。日本兵不准这胎儿出生，一刺刀把她和母亲永远的留在了60多年前。 哎呀，钟馆长，这位日本女士昏倒了。 快把她扶起来。 哎，不要，不要扶我。我的不是昏倒，是跪倒。 她会讲汉语。 我要跪在这里谢罪。 这位女士，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是一本人，叫藤田美代子。 藤田美代子女士，面对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冤魂白骨，我理解您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心情。不过，这罪行是当年的日本政府、日本战犯所为，与日本人民无关。看年纪，您是战后出生的，谢罪就不必了。请起来吧。 不，仲达先生，我是专程替父亲来谢罪的。我的父亲叫藤田秀夫，是当年参与了这场屠杀的日本老兵。 请安静，大家请安静。赵姐，你继续讲解，我陪她出去一下。 好吧。 美代子女士，我们可以出去谈一谈吗？ 嗨。 好，请。慢一点。怎么样，美代子女士，您感觉好些了吗？ 谢谢关照，仲大先生。 不用谢。 我的失态，我的打搅，请多多原谅。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 谢谢您的宽宏，谢谢中国人的宽宏，我给您鞠躬。 不必客气，请坐。 谢谢。 坐吧。 谢谢。 能跟我谈谈您的来意吗？ 嗨。我是专程到平顶山来的，我相信父亲的亡灵也一定跟我来了。 怎么，您的父亲藤田秀夫？ 是的，父亲病了好多年，前不久去世了。当年他应征入伍的时候还是个中学在校的学生，是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中年龄最小的兵。抚顺的大屠杀，他受了无法承受的刺激，回国之后还神情恍惚。后来他病治好了，家成了，我也就有了。从我刚懂事，他就给我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反反复复的讲。他请人教我学汉语，硬是把我培养成了律师。 您是一位律师？ 嗨。母亲早就不在了，我是父亲唯一的亲人。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美代子，到中国去，抚顺平顶山， 替爸爸向那些无辜惨死的平民百姓去谢罪。爸爸他还说，谁也无法让去世的人们复生，听说还有幸存者，你一定要去找他们，帮他们做些什么。 梅黛子女士，如果您这位日本律师要帮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和三千冤魂讨还公道，我们将十分感激。我想这也是对您父亲最好的慰藉。 是的，是的，我一样的意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两百多人的东京律师团正在筹措这件事情，要让日本人民了解平顶山惨案的真相，让日本政府做出理所应当的赔偿。 梅黛子女士，这种诉讼中国人早在1996年的4月份就提起过，然而你们日本政府……好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梅黛子女士，我们纪念馆保存着平顶山惨案的全部历史资料，还有29位幸存者的证词，无论是查资料还是找证人，我都能帮您安排。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别急，这样吧，您先回到宾馆休息一下，容我个空做做准备嘛。 也好。钟达先生，这是我在你们友谊宾馆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 好的，我一定尽快跟您联系。 谢谢。 不必客气。 さよなら。 请上车。再见。 去看看谁来了。 哎哟，是我们的钟大馆长。 又跟爸爸耍贫嘴。 哎爸，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哎，姥姥今天怎么样？ 还是那样迷迷糊糊的，睡觉的时候还总说梦话。 说些什么 我也听不懂，跟外国话似的。对，有的时候突然嗷的叫了一声，醒过来满脸都是泪，可吓人了。 哎，你给姥姥送药的时候没让她看着药瓶吗？ 哎呀，你一离家就嘱咐妈妈，在外地一天一遍电话的。 小点声。 我送药说话都很注意，不会让姥姥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的。 那就好，我看看姥姥去啊。妈。妈。你老今天感觉怎么样？ 唉，都多少年的老病了，也觉不出来咋地了。 来。 钟达。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我把电话记录本忘在家里了，上面有几个平顶山幸存者的电话。云云呢？上爸爸房间把电话记录本给爸爸找来。 哎， 怎么，你们纪念馆又要搞什么活动？ 不是，从日本呢来了一个律师，是原侵占抚顺老兵的后代，说是要帮平顶山幸存者跟日本政府打官司。 日本老兵的后代？ 对。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女的，40多岁。 哦， 一看见纪念馆里的遗骨啊， 当时就跪那儿了。 跪那儿了？钟达呀， 嗯， 能不能让这个律师上咱家来一趟 啊？ 我想见见他。 妈，你老想干什么呀？ 我这病老婆子见见外国人就不行了。 行行。 哎，上岁数的人跟他唠唠，没准对他要办的事啊有用。 哎，好，那我征求一下人家意见。 哎， 尽量安排他到咱们家来一趟。 爸爸，你看，哎，是这个本吗？ 嗯，没错，就是他。妈，那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回纪念馆，安排一下帮那个日本律师开展调查的事儿。 哎，仲达呀， 啊， 一定记着啊，让那个日本律师啊上咱家来一趟。 知道，我记着呢。 爸爸再见。 哎，再见，好好照顾姥姥啊。 哎， 美代子女士， 啊， 这就是我们馆的资料室，钟馆长在里面等您呢，请进吧。 谢谢。 啊，不客气，请。 仲达先生。 哦，美代子女士，啊，来得好快啊！ 我正急得不行，您就派赵杰女士接我了。 请坐吧。 谢谢。 您需要看的历史资料，我都摆到这张条案上了。 哦，这么多有关平丁山惨案的史料全在这里吧？ 不，不是全部，不过差不多都能直接说明问题。 嗯， 您先看看这几张照片。 哦， 这张是参加屠杀的日本宪兵队成员的合影。 嗯， 中间拄着军刀的是队长小川。 哦， 这张是参加屠杀的守备队合影。 嗯， 这是队长川上。 川上， 他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哦， 再看这张。 啊， 哦，这上面有字：昭和七年9月16日，刀匪袭击抚顺，警署署员讨伐回归后合影。 哦， 这背景小楼上有警察署的字样，看见了吗？ 嗯。 一共有92人参加合影，人前面一字排开的这6挺机关枪是那场屠杀的主要武器。 这是日本军方自己拍的照片。 是啊，纪念赫赫战功嘛。 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算什么战功？ 哦，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这照片中有你的父亲吗？ 没有。他说他当时心里不好受，借故躲开了。仲达先生。 嗯， 这刀匪袭击抚顺是什么意思？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们的家乡，我们中国人能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吗？当时的抗日义勇军中有一支队伍叫做大刀会。 哦， 这个大刀会呢，9月15日夜里袭击了抚顺城里的日军，日军吃了大亏，恼羞成怒，抓住这件事作为屠杀平民百姓的借口。具体情况，您看看这几份供词。 嗯。 嗯，先看这个。 哦， 嗯， 于清。 对，于清。 于清是谁？ 是个汉奸，当时给日本人当翻译，职务叫做外事秘书。 这是他的亲笔供词。 达到会进攻四区的第二天， 嗯， 也就是9月16日一早晨，守备队队长川上大卫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8:30，宪兵队长小川、警察署长前田、 煤矿次长、 次长久保、还有庶务科长、土地系主任、韦县长，以及我们一些翻译秘书，诚惶诚恐的等在煤矿会议室里。 川上大尉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川上大尉到。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队长好。 川上队长好。 报告。什么的好？大刀会的突然的袭击，我们煤矿的损失大大的，我们日本人大亏的吃了，你们中国人的统统八嘎， 八嘎，八嘎，太八嘎！ 坐下。 嗨。 大刀会的攻击。 现在开会。这次大刀会袭击我们是从平顶山、立家沟、千金浦三个村屯过来的，三个村的人统统知道大刀会要来，可没有一个人向皇军报告，全部通匪，良心大大坏了，你们说该怎么办？是不是统统枪毙？现在正在开会，不要嘀咕，有话站起来说。队长阁下，我来说几句。作为日本人，对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很震惊很气愤。那几个村里通匪的人，特别是首要分子，一定要狠狠地处分。但是作为煤矿的次长，我同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三个村子，特别是平顶山，住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煤矿的苦力。如果我们把他们统统处理掉，那么煤矿怎么办？他们的命不值钱，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煤矿受损失。目前皇军，好了，久保次长，你的意思我明白，坐下。前田署长，你们警察署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您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想法，您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小川队长， 憲兵隊の方は、 你们宪兵队呢？ 憲兵隊は、 川上阁下、宪兵队绝对服从您的指挥。好的。 庶務課、 庶務課、没有。 土地課、 土地系、没有。 県庁さん、 县长先生、 満州国の方は何か、 你们满洲国方面有什么意见呢？ 太君，我们的意见的没有，一切听从太君安排。しかし。队长阁下，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这三个村子的人呢，那不是刀匪，都是普通的百姓啊。下哭戏，下哭戏啊！ 八嘎呀喽！ 混蛋！什么百姓？除了你们这些满洲国的官员，对付我们日本人、中国人是一样的。各位。我是抚顺治安防务的最高长官，我做出的部署你们必须绝对服从，谁要是反对，一切后果由他来负责。好的，我命令煤矿再乡军人会防备队担任外围警戒，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马上集合，带上几个翻译立即出发，首先包围平顶山，把全村集合起来，一个不留，统统杀光。 三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 第一集。剧中人钟达由王波演播，美代子由江平演播，李寿之由王淑平演播，云云由钟阳演播，赵杰由屈蕊演播，川上由王发勇演播。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第二集，编剧王国臣、刘明桥，导演王波、李九龄，音乐关英，音响效果王波、尹汉义，录音制作于北江，导演助理江平，史实顾问洪达，日语翻译王发勇，策划李九龄、敖庆达，监制曹恩普，总监制许志、李孝良。 平顶山的父老乡亲们呐、啊，钟达，我好几天没来看你们了，你们好吗？前几天来了个日本律师，就是在你们面前跪倒谢罪的那个日本女士，她说她要帮你们去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你们放心，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太阳高悬当空，多深的尘缘都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钟馆长、 啊、 我一猜您就在这儿 啊。怎么，赵姐，又有什么事？ 忘了，不是您定的吗？今天下午陪着美代子去见幸存者马宝胜老人，我把美代子接来了，却找不着您了。 美代子在哪儿呢？ 在车上等您呢。 好，我们快走。 哎， 嗯。 来了，来了。 马老， 钟达，我估摸你就到了。 你好啊。 好好，快进来。 哎，美代子女士，请进。 好， 来，我来介绍一下啊。 好， 这位就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马宝胜，马老先生。 你好。 哎，好好， 马老啊。 哎， 这位是日本律师藤田。 日本？ 是啊， 他是日本人。 对呀、啊、 你、哎、我跟日本人不犯话。 马老， 你们走吧。 刚才电话里没说清楚，马老你听我说。 有什么好说的？在电视里我一看见日本人就想砸电视机。 马老， 你让我跟日本人说啥？ 宗先生，这个、 啊、美代子女士，请你不要介意。马老啊， 你老小小伙啊，听我慢慢说啊。日本人呐，并不都是我们的敌人。 马先生。 哎，对了，你看，这不就是位朋友吗？啊，马老二。 中大呀， 哎， 别说了，啊，其实我明白， 哦，明白， 哎呀，我什么都明白， 那你怎 么，就是这感情上，他变不过来， 对不起，请原谅， 进来坐吧， 嗨， 啊，请进， 谢谢， 进来， 刚才是我不好， 不。马先生，您不要道歉，千万不要。我非常理解您的这种情感，因为我是日本人。如果打我几下能让您心里好过的话，您就打我吧。 哪能呢？你现在是我的客人。 就是嘛。 啊，请坐吧。 嗨。 坐吧，坐吧。 坐坐。 谢谢。 中达，你也坐呀。 哎。我坐。老爷子，平静下来了。那好，咱们说正题儿啊。这位美代子女士啊，是一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到这儿来呢，是要帮咱们平顶山殉难和幸存的中国人呐、啊。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诉讼，讨还公道。 啊，讨还公道。 对。 咦，好啊。 哎，高兴了。 哎，我能做什么？ 美代子女士，你们聊吧。 嗨。马先生。 啊。 1932年。发生惨案的时候，您几岁？ 9岁。 哦，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我这大半辈子，没有一天不过电影的，记得钉棒铁牢。 哦，那太好了。尽管回忆过去很痛苦，但我还是想请您详细谈一谈，因为这很重要。 从哪儿说呢？ 从头说起吧。说事发的当天。 好吧。那年是1932年，9月15号那天，正好是阴历8月15，中秋节。第二天呐，我跟邻居家的狗子哥，跑到房后大道边上，玩摔泥炮。 狗哥，看咱这泥炮咋样？泡泡漏不漏？ 不透不漏，大西饼子。 大西饼子，你看你的啊！嘿，哈哈，狗哥，看咱这一炮摔的，快赌泥呀、啊！快赌啊赌啊！ 洋么啥呀，宝胜？看我的， 看就看， 嘿，嘿，咋样？这一下子能把你的泥赢了一半，嘿嘿。哎，愣着干什么呀？赌啊！ 不跟你玩了。 哎， 你劲儿比我大，还一点不让着人家。 哎呀，宝胜，你咋这熊样呢你？ 我走了。 哎哎，别走啊！哎，那这么脸瞅啥呢你？ 你看，大道上。 呀，日本鬼子！宝胜，快藏起来，快！ 辆，四辆， 四辆大卡车，这咋来这么多日本鬼子呀？ 你看，车上还插着高耀旗呢。 八成要出啥事儿吧？ 那咋办呢？ 宝成，快回家，告诉大人去。 啊， 走啊！ 哦哦， 快走。 狗哥，你慢点，我追不上你，等等我。 我跑回了家，把外边开来那么多鬼子的事儿跟爹娘一说，他们吓坏了。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两个日本兵，说要给我们照相，连推带搡的把我们从家里就给撵出来了。 哎，快走开！哎，走开！走开！ 当我们被赶到山崖底下的时候，村里的大部分人已经在这儿。身后的大山崖呀，那是立都立矮的，十米开外站着一排端着枪的日本兵，那墙上的刺刀让太阳光一照直晃眼睛，旁边的小土坝顶上横排摆着六七个带铁腿的家伙，那上边都蒙着黑布。 哎，快点，走开！ 哎，你们看，哎，村里冒烟了！ 哎呀，鬼子放火烧房子了！ 吓死你们了！小鬼子要祸害咱们，快跑啊！ 快跑！快跑！ 下给！ 9月16号上午，日本鬼子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平顶山村民开枪了。我爹一听枪响，抱着我弟弟就往山崖后边跑，没跑几步就被撂倒了。我娘一把把我摁倒，趴在我身上死死地搂着我。 娘，娘，娘，娘在这，娘在这，别怕孩子，宝生， 娘， 别怕孩子啊。 没动静了呢， 快看娘！ 哎，乡亲们呢？没死的赶快跑啊！ 狗蛋儿，快跑！ 狗车子， 快跑！ 给！ みんな死んだか確認してくれ。 はい。 求求你，别杀我，我肚子里有孩子。 什么的孩子？ 哎。 两发扫射以后啊，鬼子兵端着刺刀排成了横排，踩着乡亲们的身体往前平推，扎一刀没反应的放过去，挨了刀动的出声的就捅死。我就听着那刺刀咔哧一声，隔着我娘的身子就扎到我肩膀上。 我咬牙闭眼，一动没敢动。大雷了，下雨了，天哭了。我从死人堆里钻了出来，想找我爹和弟弟，没有找着。等回头再想看我娘一眼的时候，也找不到了。人挤着人，人压着人，三千多那么熟悉的乡邻，撂倒一片，一样的张嘴瞪眼，一样的满身血迹。我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了。这个时候，一个满嘴冒血沫子的老人，拼尽最后的气力对我说：“孩子，快跑！咱平顶山不能绝根儿，得跑。”话没说完就断气儿了。我转身就往外跑，天上的雨和地下的血汇成了河呀。没走几步，我的血就被沾掉了。我光着脚，捂着淌血的肩膀，捋着大道边，在草窠里往南千金铺的方向走。天擦黑的时候，窜进了路边的高粱地。 肩膀， 狗子哥，我爹，我娘，还有我小弟。 别说了，我家七口，也就剩我一个了。宝顺儿，咱得活下去，长大了报仇。哎呀，哎呀， 狗子，狗子哥，你别说话了。你使劲，你使劲，这鞋帽子可邪乎了。 不说了，不说了。 狗子哥，狗子哥，你说，你说在这高粱地里， 能找到乌米吗？ 乌米，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咋的？你饿了？ 可不，肚子饿得直抽筋儿。 哦，我兜里有半块月饼，昨儿晚上过节，我奶奶给我的，我没舍得吃，给你吧。嗯， 哎，真香，真香。 四哥身上挺热乎，我呢连下带累，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掉进了冰窟窿，一层又一层的冰裹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我机灵一下醒了，睁眼一看，天亮了，伸手一摸，狗子哥冰凉，仔细一看，狗子哥咬着牙一动不动。身上的血已经流干了。我的狗子哥呀！ 完了，完了！别这样，你老别这样，马大伯，马大伯， 钟大先生， 哎， 没谈完的，创约个时间吧。再这么做下去，老人家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马大伯，你平静一下，平静一下。 梅代子女士，心情平静些了吗？ 嗨， 请上车吧。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您看，梅代子女士，这些老人在扭东北大秧歌，你看他们多开心。 人们应该拥有这样的生活，平顶山的人们也一样。 哦，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一会儿请您到我家去吃晚饭，我的老岳母啊，很想见见你。 好啊。 银院，这位是日本律师藤田美代子阿姨。 你好，美代子阿姨。 你好。 来，请进，请进。 谢谢。 中达回来了。 啊，是啊，妈。来，美代子女士，你跟我来。 好。 妈，您看，我把您想见的日本客人给请来了。美代子。 哎，圆圆。 哎，妈。这位是日本律师藤田美代子女士。这位是我的岳母，她叫李寿芝。 您好，老人家。 好，请坐，快坐吧。 坐。 圆圆， 我去沏茶啊。 把你的录音机拿来，装上盘空带。 知道了。你要干什么呢，姥姥？ 录音。 你要录音？给姥姥。是讲故事吗？ 别打岔。 来，请喝茶。 谢谢。 妈，你喝这个。 中达呀。 哎。 有些事憋了半辈子了。再不说，我怕带进棺材里。 妈。有什么话您老就说嘛。 中达先生，你们亲人之间谈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不， 别走。 老人家看见来客人呢，他心里高兴，妈，对不对？ 中达，你坐下， 哎， 听我说。美代子女士，我的话呀对你有用。美代子啊，您到过新西县东井郡吗？ 您问这个为什么？ 那里是我的老家。 那你您是日本人？ 嗨， 这私は池田敏雄です。 爸爸，我姥姥怎么成了日本人了？ の時日本から中国の富士山口に。 美代子女士，我岳母她说的日语是什么意思？ 你岳母说她叫池田寿之。他一岁的时候从日本被抱到富顺老虎台煤矿来的。 池田寿之。 听姥姥说， 我的父亲不是军人，可也是当年的侵略者。要不是后来中国人收养了我，我哪能活到今天呢？ 妈，你要别激动，来慢慢说啊。 姥姥，您喝口水吧。 圆圆， 哎， 打开录音机。 给姥姥打开。 听我说，我要把心里憋了半辈子的话统统道出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历史的守望者》第二集。剧中人中达由王波演播，美代子由江平演播，李寿芝由王淑平演播，马宝胜由朱恩赞演播，童年宝胜由张广演播。 北京